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大审在两三天内就将开庭。维尔福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带着狂热的心情准备控告谋害卡德罗斯的凶手的公诉状。这件事情像其他一切有关基督山伯爵的事情一样，已轰动了巴黎。证据当然并不确凿，只有监狱里的逃犯所留下的几个字，他可能因旧恨夙愿借此来诬告他的同伴，但是检察官威尔夫已下定决心了。他确信安德里也就是贝尼泰多是有罪的。他想从那种困难的胜利中获得一种自私的喜悦，来略微刺激他那冰冷的心。威尔夫希望把这件谋杀案排为大审中的第一件案子，而由于他不断的工作，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不得不比以前更严密地隐藏自己，以躲避呢无数向他来讨开庭那天的旁听证的人。可怜的弗兰迪去世迄今只有几天，笼罩这座房子的阴郁还是这样的浓重。这位父亲是那样的严肃地尽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悲痛中找到的唯一消遣，任何人看到这幕情景也不会感到惊奇。威尔夫和他的父亲只见过一次，那是在波多西奥第二次去访问贝尼泰多。贝尼泰多知道他父亲的名字的第二天，威尔夫在疲倦之下走进了花园，而由于他心中怀着一种怨恨的决定，他就像塔根王截断最高的罂粟花一样，用他的手杖敲断走到两边玫瑰树上垂死的长枝。这些牙枝在一个季度以前虽曾开出灿烂的花朵，但是现在则似乎已像魔影一样。维尔夫以同样的步伐和同样的态度来回地在一条走道上踱步，他偶然转眼向屋子里望去，因为他听到了他儿子喧闹的嬉笑声。他的儿子每逢星期日便从学校里回来，到星期二才离开他的母亲回学校去。当威尔夫向屋子里望去的时候，他看见了诺铁先生坐在一扇打开着的窗子后面，在那儿享受落日的余晖。太阳最后的光芒还能产生一些温暖，这时正照射在那盘绕在阳台四周的爬墙类植物的枯萎的花上和红色的叶子上。诺铁老人的凝视定住在一个威尔夫看不清楚的地点上，他的目光是这样的充满仇恨、残酷和暴躁，以致那懂得这个面孔的一切表情的威尔夫急忙转出他所走的那条小径，去看这种不祥的目光究竟落在谁的身上。于是他看见在一大丛几乎落光了叶子的菩提树下，威尔夫夫人坐在那儿。威尔夫夫人手里拿着一本书，她时时中止阅读，或是向她的儿子微笑一下， 或是把他儿子顽皮地从客厅里抛出来的皮球再投回去。威尔夫的脸色苍白了，他懂得老人的意思。诺铁老人继续望着那个目标，突然间他的眼光突然从那妻子身上转移到他丈夫的身上，那一对气势汹汹的眼睛现在来攻击威尔夫了，因为那种眼光虽然已改变了他的目标和意义，但却毫未减少那种威胁的表情。威尔夫夫人并不知道他的头上盘旋着这种怒火，那时正拿着他儿子的皮球向他儿子表示要用一个接吻来赎取。爱德瓦恳求了好一会儿，因为母亲的一个吻或许还不够补偿他取得这一吻的麻烦，但是他终于决定了。爱德瓦翻过窗口，跳进一丛金盏草和延命菊里，汗流满面地向他的母亲奔过来。威尔夫夫人擦掉了儿子脸上的汗，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让他一手拿着皮球，一手拿着糖果跑了回去。威尔夫像小鸟看见了赤脸蛇似的，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拖拉着向屋子走过去。当他向屋子走过去的时候，诺铁老人的目光跟随着他，老人的眼睛看来是火一般的明亮，以致威尔夫觉得那一对眼睛已穿透到他内心的深处。在那种急切的目光里，可以读出一种深刻的谴责和一种可怕的威胁。然后，诺铁老人举目向天，像是在提醒他的儿子不要忘记一种誓言。很好，阁下。威尔夫在下面答道：“很好，请再忍耐一天。我说的话是一定要做的。”诺铁老人听了这几句话，似乎平静了，他的眼睛放心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威尔夫猛力地解开那件似乎要窒息他的大衣，用他那只青白色的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下，走进了他的书斋。夜冷而静，全家人都安息了，只有威尔夫一直工作到早晨五点钟，重新审阅检察官昨天晚上所录的最后的预审口供，编纂证人的陈述词，结束那份他平生最有力和最周到的公诉状。第二天是星期一，是大审开庭的日子。早晨的天气阴沉得很，威尔夫看见那昏暗的灰白色的光线照到他用红墨水写成的文件上。威尔夫只在灯光垂熄的时候睡了一会儿，灯花的爆裂声唤醒了他。他发觉他的手指像浸在鞋里一样的潮湿和青紫。他打开窗户，天边上横列着一条浅黄色的飘带，把那在黑暗里高耸着的白杨横截为二。在栗子树后面的苜蓿园里，一只百灵鸟冲向天空，倾吐着它那清脆的晨歌。那被朝露所润湿的空气遇着威尔夫的头，刷新了他的记忆。今天，他有力地说，今天只要是有罪的地方，那个握着法律之刀的人就必须把他打击下去。威尔夫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向他昨天傍晚看见诺铁老人的那个窗口，窗帘垂下，可是昨天傍晚他父亲在窗口的那种眼光在他的脑子里是这样的生动，以致他对于那关着的窗户说起话来，像是那窗户依旧开着，而且依旧还可以看见那气势汹汹的老人似的。是的， 低声说：“是的，放心吧。”威尔夫的头垂到胸口，他在这种姿势之下在书斋里踱来踱去，然后他倒在一张沙发里。他整夜未脱衣服，他并不想睡，只是要休息一下他的四肢，因为工作的疲劳和破晓的沉寒甚至已钻入了他的骨髓。渐渐的，大家都醒来了。威尔夫从他的书斋里接二连三地听到了那组成一个家庭生活的声音，门户的开门声，威尔夫夫人召唤侍女的铃声，夹杂着孩子起床时和往常一样的欢呼声。威尔夫也拉铃，他的新仆人给他拿来了报纸和一杯巧克力。威尔夫说：“你拿给我的是什么？”“啊，一杯巧克力。”“我并没有要。是谁这样关心我的？”“啊，是我的主妇先生。他说，您在那件谋杀案上要说许多话，您应该吃些东西来支持您的精力。”于是那仆人就把杯子放在离沙发最近的那张桌子上，那张桌子像其他的桌子一样也堆满了文件，然后仆人就离开了房间。威尔夫带着一种悲惨的表情朝着杯子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用一个神经质的动作端起了杯子，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东西。谁都会说他希望那种饮料会发生致命的作用，说他在寻求死来解脱他履行的一种比死更难过的责任。然后他站起来，带着一个令人不忍目睹的微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那杯巧克力并无恶意，威尔夫先生喝了以后并不曾得到坏的结果。午餐的时间到了，但餐桌上没有威尔夫先生，他仍在自己的书斋里。这时仆人进来说道：“威尔夫夫人想提醒您一声，先生，11点钟已经敲过了，法院是在12点钟开庭。”威尔夫说：“嗯，怎么样？”“哦，威尔夫夫人已经穿好衣服了，她已经准备好了，很想知道是否要她陪您去，先生。”“嗯，她是指到哪儿去？”“哦，到法院去。”“去干什么？”“夫人说，她很希望能去旁听。”“啊？”威尔夫用一种略带吃惊的口吻说：“他想去吗？”仆人退后了一步说：“先生，假如您希望自己独自去的话，我就去告诉夫人一下。”威尔夫沉默了一会儿，用指甲搔弄他那苍白的脸颊。他终于说：“对夫人说，我想跟他谈话，说我请他在他的房间里等我。”“啊，是，先生。”“然后你就来给我穿衣服和刮脸。”“啊，马上就来，先生。”仆人出去以后几乎立刻就又回来了，给他的主人刮了脸，服侍他的主人，穿上庄严的黑色的衣服。当他做完这一番事情以后，他就说：“啊，夫人说他希望先生穿好衣服以后就过去。”“我是要到他那儿去的。”于是威尔夫陛下夹着文件，手里拿着帽子，向他妻子的房间走去。到房门口，威尔夫停了一会儿，擦了一擦他那潮湿苍白的额头，然后他走进房间。威尔夫夫人正坐在一张长榻上，正在那儿不耐烦地翻阅几张报纸和一些被小埃德瓦在他未读完之前就撕坏的小册子。他穿着出门的衣服，他的帽子放在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手上戴着手套。“ 哦，你来了，阁下。” 威尔夫夫人 用他那种很自然很平静的声音说， 但你的脸色多白呀、啊、你整夜在那儿工作吗？你为什么不下来用午餐呢？你带我去呢，还是让我在家里带埃德啊？ 维尔福夫人接连提出许多问题，以便获得一个答复。但是，对于他所提出的一切问题，维尔福先生依旧沉默和冷淡的，像一尊石像一样。埃德瓦，维尔福用一种威严的目光盯住那孩子说：“到客厅里去玩，我要和你妈妈谈话。”威尔夫夫人看到那张冷酷的面孔，那种坚决的口吻，以及那种奇特的序幕，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埃德瓦抬起头来，望着他的母亲，发觉他并没有认可那个命令的表示，便开始割他那些小铅兵的头。埃德瓦，威尔夫说道，他的口吻是这样的严厉，以致那孩子吓了一跳。你听到我的话吗？去。那孩子不习惯这种待遇，站起身来，脸色发白，但很难说究竟是由于愤怒或是由于恐惧。他的父亲走到他那儿，抓住他的手臂，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去，去吧，我的孩子。埃德瓦跑了出去。威尔夫先生走到门口，等那孩子一出去，就把门关上，上了门栓。 哦，天哪！ 威尔夫夫人说，竭力想猜出她丈夫内心的思想。她的脸上露出一个微笑，但是那个微笑却难以软化威尔夫无情的灵魂。 什么事啊？ 夫人，你常用的那种毒药放在什么地方？维尔夫站在他妻子与房门之间，单刀直入地说。维尔夫夫人这时的情绪，犹如百灵鸟看到药鹰在他的头顶上渐渐缩小紧迫的飞行圈一样，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既不像喊叫又不像叹息的嘶哑破碎的声音，他的脸色变得极其苍白。 阁下，我不懂你的意思。 在第一阵恐怖的激发中，他已从沙发上站起来，而在第二阵更强烈的恐怖中，他又倒回到坐垫上。我问你，维尔夫继续用一种十分平静的口吻说，你拿来谋害我岳父圣米兰先生，我的岳母圣米兰夫人巴洛斯，以及我的女儿弗兰蒂的那种毒药藏在什么地方？ 阁下， 维尔夫夫人合拢双手喊道， 你说的是什么呀？ 现在不是要你问话，而是要你回答。 回答丈夫呢，还是回答法官？ 维尔夫夫人结结巴巴地说，是回答法官，是回答法官夫人。那个女人的苍白的脸色，痛苦的表情，以及她那种全身颤抖的情形，看了令人实在可怕。 阁下， 她吞吞吐吐地说， 阁下， 他只能说出这几个字，你没有回答，夫人。那可怕的审问者说道，然后他露出一个比发怒时更令人可怕的微笑说，那么不错，你并不否认。维尔夫夫人不由得浑身一震，而且你不能否认。维尔夫又说，然后向他伸出一只手，像是要凭法院的名义去捉他似的。你无耻的技巧完成了那几次罪恶，但你只能骗过那些为爱情所盲目的人。 自从圣米兰夫人去世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的家里住着一个下毒犯。阿弗里尼先生警告了我，巴罗斯死后，我的疑心落到一个天使的身上，即使没有人犯罪，我的心里也总是存着疑心的。但是自从弗兰蒂死了以后，我脑子里的一切不确定的疑念都消除了，不但是我夫人，而且旁人也是如此。所以你的罪有两个人知道，有许多人怀疑，不久便要公开了。正如我刚才所告诉你的，你不再是对丈夫说话，而是在对法官说话了。维尔福夫人把她的脸埋在手里。 阁下，我求求你，不要相信外表。 那么，你是一个懦夫吗？威尔夫用一种鄙视的口吻大声说：“我曾注意到，下毒犯总是懦夫。不过，你能是一个懦夫吗？嗯，你谋杀了两个老人和一个青年姑娘，而且还有勇气目睹他们的死。 阁下，哦，阁下， 你能是一个懦夫吗？啊！”威尔夫越来越兴奋地继续说：“你能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四个人临死时痛苦的时间？你曾这样熟练而成功地准备你那恶毒的计划和调配你的毒药？既然你把一切事情计算得这样清楚，那么难道你忘记计算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你的罪恶被揭发的时候，你将遭到怎样的情形吗？哦，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藏起了一些最见效、最可靠、最致命的毒药，以致使你逃脱那等待着你的惩罚。你是那样做了吧？我至少希望如此。”威尔夫夫人搓着两只手，她跪了下来。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中国梦欣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手有成竹迈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威尔夫夫人搓着双手，她跪了下来。威尔夫说：“我懂的，你认罪了，但对法官认罪，在最后无可否认的时候认罪，是不能减轻罪人应得的惩罚的。”“ 惩罚！” 威尔夫夫人喊道。“ 惩罚，阁下，你那句话你说了两遍了。”“ 当然了，你以为因为你犯了四次罪就可以逃避了吗？你以为因为你的丈夫是检察官，惩罚就不会落到你的身上吗？不，夫人，不！断头台等待着下毒犯，不论他是谁，除非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下毒犯事先已有准备，为他自己保存了几滴最致命的毒药。”威尔夫夫人发出了一声野性的喊叫，一种可怕的无法控制的恐怖布满在她那变形的脸上。“哼，不要怕，断头台夫人，我不会让你受辱，因为那也会使我自己受辱的。不不，假如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你就知道你不会死在断头台上的。”“ 不，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那不幸的女人结结巴巴地说，完全糊涂了。“我的意思是，首都首席检察官的妻子不会以他的耻辱去玷污一个清白无瑕的名誉，他不会同时侮辱他的丈夫和他的孩子。”“ 不不，不不。”“ 哦，夫人，这将是你一个个赞美的举动，我向你表示感谢。”“ 你感谢我？为了什么？”“ 为了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我说了什么话？我的脑子在转，我什么都不懂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 于是威尔夫夫人头发散乱，口袋白沫的站了起来。“夫人，我进房来的时候问你，夫人，你常用的那种毒药放在什么地方？你已经答复那个问题了。”威尔夫夫人把双臂举向天空，然后痉挛地把双手拍在一起。“ 不，不！” 她呼嚎道。“ 不，你不能希望那个。”“ 我所希望的，夫人，是你不应该在断头台上送命，你懂吗？”“ 爸爸慈悲吧，爸爸慈悲吧，阁下。”“ 我所要求的是正义得以伸张。我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惩罚而来的，夫人。”威尔夫带着一种火焰熊熊的眼光说，“任何其他的女人，即使她是皇后，我也要把她交给刽子手。但是对于你，我当存些慈悲。对你，我说，夫人，你不曾保留几滴那种最可靠、最致命、最见效的毒药吗？”“嗯， 饶了我吧，阁下，饶了我，留我一条命吧。”“ 他是懦夫。”“ 想一想，我 是你的妻子。 你是一个下毒犯。 我看在上天的面上。 不。 看你一度赐给我爱情的面上。 不，不。 看我们孩子的面上，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孩子，留我一条命吧。 不，不，不。我告诉你，假如我允许你活下去的话，有一天你或许像杀死那几个人那样杀死他的。那迷惑的母亲向威尔夫冲过去说， 我杀死我的孩子，我杀死我的 一阵可怕的魔鬼般的狂笑结束了那句话，那种笑声最后变成了一种嘶哑的啜泣声。威尔夫夫人已经跪下了，威尔夫向她走近一些说，记住夫人，假如在我回来的时候正义还不曾满足，我就要亲口来宣布你的罪状，亲手来逮捕你。威尔夫夫人喘息地听着，她完全糊涂了，只有她的眼睛还活着，那一对眼睛里射出燃烧她本身的可怕的火焰。你懂得我的话吗？我现在要去宣判一个杀人犯的死刑了。假如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你还活着，你今天晚上就要去睡在拘留所里了。威尔夫夫人叹息了一声，她的神经支持不住，他匍匐在地毯上。检察官威尔夫似乎发生了一些怜悯心，他以略微温和的眼光望着威尔夫夫人，向他鞠了一躬，缓慢地说，永别了，夫人，永别了。那一声永别了像刽子手的刀一样打击在威尔夫夫人身上，他昏了过去。检察官威尔夫锁住房门出去了。法院里以及一般人口头上所说的贝尼泰多事件已经轰动了整个巴黎。由于贝尼泰多也就是那个安德里时常出现于巴黎咖啡馆开的大马路和布洛尼大道，所以在他短暂显赫的时期中，那贾卡凡尔康的已获得了不少的相识。报纸上曾叙述他狱中的生活和冒充上流绅士时的各种冒险，凡是认识卡凡尔康的王子的人对于他的命运都感到一种抑遏不住的好奇心，他们都决定不惜任何麻烦设法去旁听贝尼泰多先生谋杀他同伴的审判。在许多人眼睛中，贝尼泰多即使不是法律的一个牺牲品，至少也是法律的一个过失。他的父亲卡凡尔康的先生曾在巴黎露过面，大家预期他会再来领回那个社会的弃儿。那些不知道老卡凡尔康的初次在基督山伯爵家里出现时曾穿绿底绣黑青蛙外套的人，对于他那种庄严的姿态和绅士的风度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确，只要不说话和不做数字计算，他扮演一个老贵族实在很不错。至于那被告本人，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他是这样的和蔼，这样的漂亮和这样的豪爽，以致他们认为他可能是一次阴谋的牺牲品。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笔大财富常常会引起一个敌人的暗中怨恨和嫉妒。所以，每一个人都急忙到法院里去，有些是去看热闹的，有些是去批评的。从早晨7点钟起，铁门外面便已聚集着一群人。在开庭前1小时，法庭里便已挤满了那些获得特许证的人。逢到审判某一件特殊案子的日子，在法官进来以前，有时甚至在法官进来以后，法庭像一个客厅一样，那儿许多人是互相认识的，他们互相谈话。而当他们中间隔开着太多的律师、旁观者和宪兵的时候，他们就用暗号来交谈。这是一个短促的夏季以后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威尔夫先生在日出时所看见的那些云层都已像耍魔术似的消失了，呈现出九月里最温和与最灿烂的一天。波响正在向四面八方环顾，他是无冕国王之一，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宝座。他看见了夏多勒诺和迪布雷二位，这时刚刚劝服坐在他们前面的一个副警长与他们交换座位。那位可敬的副警长本来就认识部长的秘书和这位新发财的财主，便答应特别照顾这两位高贵的旁听者，允许当他们去访问波相的时候为他们保留座位。啊，波相说，我们就将看见我们的朋友了。 的确是的， 迪布雷答道。 那位可敬的王子，那些意大利王子啊，真是见鬼。 哎，他是但丁给他写的家谱，在神曲里有案可查呢。 哼， 夏多勒诺冷淡地说，一家无恶不作的贵族。迪布雷问波响， 哎，他会被判死刑的吧，是不是？ 哼，亲爱的，我认为那个问题是应该我们来问你呢，这种消息你比我们灵通得多。你昨天晚上可曾在部长的家里见过审判长吗？ 见到的。 他怎么说？ 说出来会使你们大吃一惊。 啊？哦，那就赶快告诉我们吧，我好久不曾听到惊人的事情了。 嗯，他告诉我说，被认为是一条狡猾的蛇和一个机警的巨人的贝尼泰多，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下等流氓。他的脑子的结构在死后是不值得加以分析的。 波小说，什么？他扮演王子，扮演得非常妙啊。 在你看来是那样，你憎恨那些不幸的王子，总是很高兴能在他们身上发现过错，但在我则不然，我可以本能地辨别一位绅士，就像一只研究家谱的猎犬那样，嗅出一个贵族家庭的气息。 哎，那么你不相信有所谓王子风度吗？ 相信，相信王子风度，但不相信王子这个头衔。 哦， 这不坏，迪布雷说。可是我向你保证，他跟许多人交往得非常好，我曾在部长的家里遇到过他。 哦，是的，夏多勒诺说，你以为部长就懂得王子的风度吗？ 你刚才的话说得很妙，夏多勒诺， 波响大笑着说。 但是，迪布雷对波响说，但是假如说我与审判长谈过话，你大概与检察官谈过话了吧？ 哼，那是不可能的事。 最后这一个星期，维尔夫先生闭门谢客。 好，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一连串奇怪的家庭伤心事，再加上他女儿的奇怪的死。 嗯，奇怪？你是什么意思，伯相？ 哦，是的，别装样了。难道部长家里对这一切毫无知觉吗？ 波响一面说着，一面把单眼镜嵌在他的眼睛上，竭力想使他掉不下来。 哦，我亲爱的阁下，夏多勒诺说，允许我告诉你， 你对于使用单眼镜的动作懂得的还不够迪布雷的一半呢。教教他，迪布雷。这时波想说，看，我一定不会弄错的。什么事？这是他。他？谁呀？他们说他已经离开了呀。哦，金妮小姐。夏德洛诺说，他回来了吗？不，是他的母亲，邓格拉斯夫人。瞎说，不可能的。夏德洛诺说，他女儿逃亡才十天，他丈夫破产才三天，他就到外面来了。迪布雷略微红了红脸，跟着波翔所看的方向望去。哦，那只是一位戴面纱的贵妇人，一位外国公主，或许就是卡法尔康德的母亲。那你刚才在谈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波翔。我？是的，你在告诉我们关于弗兰蒂那次奇特的死。啊，是的，不错。但是维尔夫夫人怎么不在这儿呢？哦，可怜又可爱的女人，迪布雷说，她无疑是正在忙着为医院提炼药水，或为她自己和她的朋友制造化妆品呢。你们可知道她每年在这种娱乐上要花掉两三千银币吗？嗯，我很高兴看见她，因为我非常喜欢她。夏多勒诺说，我却讨厌他。哎，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爱，为什么恨，我是天生讨厌他。哎，说得更准一点，是由于本能吧。哼，或许如此，但还是回到你所说的话题上来吧，波翔。好，波翔答道，诸位，你们想不想知道维尔夫家里的人为什么死得那样多？哼，多才好呢。哎，亲爱的，你可以在圣西门的书里找到那句话。哼，但事情却发生在威尔夫先生家里，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事情本身上来吧。啊，对，迪布雷说，我承认，我一向在注意那座房子，最近三个月来那儿始终挂着黑纱。哎，对了，前天夫人还对我谈及那座房子里与弗兰蒂的关系呢。夫人是谁？嘿呀，当然是部长太太喽。哦，对不起，我从来不去拜访部长，我留下那种事情给王子们去做吧。真的，以前你只是漂亮，现在你变得光芒万丈了，伯爵。哦，可怜可怜我们吧，不然你就要像朱皮特那样烧死我们了。哎，我不说话了啊。夏多勒诺说，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别斟酌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吧。这时迪布雷说，哎呀，来，我们努力听完你讲的故事吧，波翔啊。我告诉你，夫人前天还问到我这件事情呢。哎呦，开导我一下吧，让我去报告夫人一些消息啊。啊，诸位，维尔夫先生家里的人之所以死得那样多，是因为那座房子里有一个杀人犯。迪布雷和夏多勒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因为这种念头他们不止一次想到了。他们同声问，哎，那个杀人犯是谁呢？埃德瓦。听者所爆发出来的一阵大笑毫未扰乱那个说话的人。波想继续说，是的，诸位，是爱德瓦，他在杀人的技术方面可算是一个老手。你在开玩笑啊？绝不，我昨天雇佣了一个刚离开威尔夫先生家的仆人，我准备明天就打发他走了，他的食量也太大了，他要补充他在那座房子里吓得不敢进食的损失。哦，听我说，我们听着呢。看来呀，是那可爱的孩子弄到了一只装着某种药水的瓶子，他随时用它来对付他所不喜欢的那些人。最初是圣米兰夫人遭他的厌恶，所以他就把他的药精倒了三滴，三滴就够了。然后呢， 是那勇敢的巴洛斯，诺铁爷爷的老仆人，那老仆人又是要触犯那可爱的孩子，这是你们都知道的。那可爱的孩子埃德瓦给他倒了三滴药精，然后就轮到那可怜的弗兰迪了。弗兰迪并没有错待他，但是埃德瓦嫉妒他，他给他也倒了三滴药精，而他像其他的人一样，那便是末日到了。夏多罗诺说，哎，你讲给我们听的是一个什么鬼故事啊？波想说，是的，一个另一个世界上的故事，是不是？迪布雷说，哼，荒谬绝伦。波想说，哈，你怀疑我？哎，你可以去问我的仆人，去问那个明天就不再是我的仆人的那个人，那个房子里的人都是那样说的。哎，而这种药精呢，它在什么地方？哎，它是什么东西啊？那孩子把它藏起来了，但他在哪儿找到的呢？在他母亲的实验室里。那么他的母亲把毒药放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了吗？哼，这叫我怎么说呢？哎，你简直像一个检察官似的在审问我了。我只是复述我所听到的话而已，我让你们自己去问，此外我就无能为力了。那个可怜虫吓得什么都不敢说，哼，太不敢相信了。不，亲爱的，这并不难以相信。哎，你看见去年离舍流路的那个孩子吗？他趁他哥哥姐姐睡着的时候戳了一枚针在他们的耳朵里，竟这样来开玩笑。我们的后一代呀，是非常早熟的。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